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首先，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梓童，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叫做《追梦之年》。 在我的脑海，几只闪亮花一样的女孩，有勇敢的写在心底绽放，等待着为你袒露不安的阴霾，愿化身微光刺破苍穹，点亮黑暗，向前一勇为马，跟随心底召唤，世界水年华，成为他是梦一方。 这是陈梓童为迪士尼终极公主庆典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中文主题曲《追梦之年》，呈现出了积极向上、动感美丽的态度。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同样来自这样一个百年的动画超级 IP， 我们就来听上榜七个星期最好成绩是冠军位置，本周来到第20名，这首《绽放》美妙惊喜来自于张靓颖。 世界深处展开精彩，你心中的期待会和快乐一起到来，今夜现在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这是之前萧敬腾在参加《最美中轴线》节目当中和男高音歌手马嘉共同合作的这首《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发表的录音室的版本，荡气回肠又温暖动心。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榜这支成立将近20年的乐队，他们在2010年首张专辑《开始》当中所演唱的这样一首《OK 出发》。我们有请波兰童话。这是来自波兰童话这首 OK 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整整19年之前，2002年的8月9号，黑色柳丁专辑推出。虽然这张唱片是以摇滚风和暗色调为基础，但是也收录了多首词曲俱佳的流行之作，比如说这样一首可以说在陶喆音乐当中纯美情歌的代表作，我们即将听到的 Angel。 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 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谁能够扬起了帆，远远离开这黑潮。 来自于陶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合作来自于两位年轻歌手之间也分属不同的团队，一位是榜上团队 Into One 的米卡，另外一位是硬糖少女303西林那一高，共同演唱这样一首陷入爱情，来自于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插曲。 那个甜蜜先可以颗心放在你这里， 天蝎某个天恋某个每个有你的时光， Yes Yes Yes， 在你世界，在你身边，再拥抱用尽一点多一点， 孤单终结，环绕你的视野，有我陪你每一天，啦啦啦啦啦。 有 我陪你每一天，啦啦啦啦啦。

这首潮流电音混搭复古舞曲的动感节拍，有长进这样一首害怕回家的人最孤独，不仅曲风有着复古的元素，就连歌名也和下面这样一首华语经典老歌撞脸，而且这一新一旧两首歌的发表时间整整相差了30年。我们就来听1990年林忆莲普通话专辑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哭哭强强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如梦如幻如真，掀起波声定，那是歌啦啦啦，飘落着冷冷清，万缕缕的怀念如梦如幻如真，掀起波声定，那是歌啦啦啦，只要你轻轻一想，我的心就迷在漫漫长途游，所以飘落着冷冷清，万缕缕的怀念如梦如幻如真，掀起波声定，那是歌啦啦啦，吹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只要你伴我在漫漫长途游，所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台湾地区歌手陈永龙所演唱的《欢颜》。这首《欢颜》也收录在2010年他发表的《日光雨中》专辑当中，重新演绎了李泰祥先生的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而下面这首歌是一首清甜的对唱情歌，由孙子涵和冯提莫共同演唱的《我们之间》，而这首歌也作为2018年电视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当中的插曲。 Thank you.

解，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虽然因为疫情原因，周杰伦请辞了本届中国好声音导师的工作，但是在新一季新一第一期节目当中，也是和现任导师李荣浩隔空对唱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默》，而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回归节目的那英。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本周新歌二号，张艺兴的新歌《画卷》，从之前听到的连 producer 一直所延续下来，在时下最潮流的曲风当中，深度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除了我们听到的这一版之外，在画卷 remix 合集当中，还有不同风格的年轻音乐人带来共五个版本的 remix 版。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二号张艺兴这首《画卷》。 的是你焦虑无助的目光，一双青春的剑能有多少担当，最想的是你露出微笑模样。春来过，大地不该再有冰霜，荒岛过，黑暗从此无处躲藏，剑出鞘，恶魔再也无法嚣张。我来过，风雨再狂也要阻挡。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

掉你的好，那些你不在意的细节遗漏了也好，多一个人去遗忘就少一分记的必要，可你的回忆我始终解不掉。 连续两首 OST，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四号林志炫这样一首《如许》，刚刚是本周新歌五号杨宗纬为网剧《你好，火焰蓝》所演唱的插曲《施舍》。杨宗纬深沉的声线非常传神地演绎了歌曲当中所要表现的剧中人物罗杰爱而不得的这样一种忧郁和心酸。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最近几首单曲都可以明显听到他从嘻哈到摇滚的风格转变，本周新歌六号也打出了 rapper 加上 rocker 等于 rebound 的 slogan， 和马来西亚音乐人 NYK 共同合作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Super Villain， 歌曲融合了不同的音乐风格，也加入到了很多声音采样的元素，还有反转的故事情节。总之，两位年轻的音乐人的合作歌曲就是要玩起来。我们就来听小鬼王林凯和 NYK 共同带来这样一首 Super Villain。 本台消息，全球多个地区闹市街头出现无差别攻击，目标对象均为小孩。为何超级英雄成为超级反派？原因尚未查明。本台将进行追踪报道。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29位李玉刚万疆。 光阴一生在东方大道满霞光。 第28位胡夏银河照亮的花。 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 第27位 Sunny 杨云晴瘾。 别太快谈论珍惜，别被我抓到把柄。 第26位阿兰故乡遥。 圣洁辽阔的天空，

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孔化，继续来分享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前段时间音乐人三少因病去世，让很多喜欢与飞门的乐迷都感到非常的伤心，不仅仅是天妒英才的感叹，其实在去年与飞门签约到了摩登天空旗下，主唱蒋凡也回归到了乐队当中。不仅如此，蒋凡也推出了全新的 EP 凡非凡，音乐部分由英国电子音乐人 Catching Flies 完成，而歌词部分则是请到了诗人扎西拉姆多多来创作，真的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音乐合作。我们就来听蒋凡这首《关》，本周的新歌七号推荐。 山线又变迁 随风变，随雨化雨，应作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事参，应作如是观。 两首新歌非常巧合，都是由英国音乐人来作曲，中国作词人来作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八号，这是来自阿兰全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叫做《尘埃》。这是藏语教授，同时也是音乐创作人扎门·但曾格桑多作词，英国创作人阿比琼斯作曲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九号是维里安在月初发表的一首《忽然》，歌曲的灵感也是因为疫情宅在家中，很多计划不得不暂停，面对无常的世事，无关对错，了然顿悟。而这首歌邀请到了陈建奇来担任制作人，也是在2016年《四层》之后两人的再一次合作。

还没分好期，所以我们才不放弃去觅时间。相遇不一定是意外，存在命运安排去爱，管它有空或阴霾。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在你静止中起舞，就这么酷。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树上秘密 we are the one.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oh yeah. And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oh yeah. And no stopping us. 本周新歌十号，这是来自唱跳男团熊猫糖 Produce Pandas 的全新单曲，出道一周年的纪念曲 The One。 这也是在和奥运选手肖若腾合作的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之后，又一首登陆中国榜推荐行列的新歌了。那听过了十首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是每一首打榜歌的终极目标。我们就来听本周的中国榜冠军空降冠军孙楠和周深共同演唱的中国加油歌。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的体育健儿也取得了38金32银18铜的好成绩。中国加油歌。 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万物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 listen to. 第九位 EC 一瓶，秋时雨。 秋时雨啊，尽快将脸上冲淡了忧伤。 第八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变成那个梦。 第七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六位张延琪， It's time。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只是